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两篇小品文，鲍鹏山的《林冲的世界一直在下雪》和王琦的《六月花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江上望晚宫山》。 首先请欣赏鲍鹏山的《林冲的世界一直在下雪》。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008年，正好10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在央视录百家讲坛之鲍鹏山新说水浒。一天，苗老说带我去看看慕田峪长城。其实我不爱旅游，游山玩水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但与苗老一起很有吸引力。我们认识30多年了，他总给我出其不意的知识，展示给我意料之外的技能。我们就去了，他开着他的千里马，他说这是特别好的车。我不懂车，但苗老说好，基本上都是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好。哲学意义上的好，没法在技术工艺层面上反对，我就当他好。我们看了大半天的慕田峪长城，回来时下山，我腿打颤，但苗老身体特别棒，他比我大10岁，精力体力都比我好，一路侃侃而谈，健步如飞。到了下午4点多钟，我们往回赶，他开着车，我打着瞌睡，他打开半音带开始唱京剧，我醒了，他唱得好。京剧的好在于有沧桑感，苗老艺术感觉好，唱出了那种味道。他见我感兴趣，说你讲水浒，我给你唱一段林冲夜奔。我说好，他开始唱。此时此刻，夕阳西下，我们车子对着夕阳的方向开，他开始唱，我眼泪流出来了。他一直唱，我眼泪一直流。他沙沙哑哑地唱，我手握一个矿泉水瓶打着节拍，眼泪不停地流。林冲夜奔的词是这样的：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岸，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孤酒为愁烦。他英雄生死离别遭危难，满怀激愤问苍天，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问苍天缺月何时再团圆，问苍天何日里重挥三尺剑，诛尽奸贼庙堂宽，壮怀德书斩，贼头祭龙泉，却为何天颜变堆仇何怨。天啊天，莫非你也怕全奸有口难言。这词我还真没觉得多么好，在水浒里林冲也没有诛尽奸贼扩清庙堂的雄心和怨心。苗老让我感动的哭的是他的嗓音里呈现出来的人生沧桑感，那种不仅受够了自己生命中的苦，还受够了漫长历史所有人的苦的沧桑感。那不是百感交集，是百苦交集，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有人的人生及其痛苦的交集。 京剧唱腔正是饱含了这些人类苦痛，才那么弥天亘地的伤感。苗老见我如此感动，就说李少春唱得好，回去找来些袋子寄到我家。我听觉得没有苗老唱得好，那种感觉不是技术的，也不是艺术的，是历史的，是哲学的。顺带说说水浒，水浒里最美的文字是写林冲的雪。林冲的雪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林冲的雪，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以里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林冲的雪，看那雪到晚月下得紧了，那雪越下得猛。林冲的雪，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见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林冲的雪，远远望见枕西靠湖一个酒店被雪慢慢地压着。林冲的世界一直在下雪，林冲的雪让我们觉得这世界这么苦，可是，哎，这世界还这么美。我们的心里装了那么多苦，哪里还能装得下这么多美？于是读林冲，唱林冲，我们都会心碎，不是被苦碎的，是被美碎的。很想穿越到周贵那湖边的店里，从春等到冬，等到林冲的大雪飞扬，厚厚的雪慢慢地压着，然后在寒冷的夜晚，等到一个带着粘栗子的人卷着一团雪进来，默默接过他的花枪和花枪上挑着的酒葫芦，放在墙角。这里一壶酒已经从春天温热到现在，轻满老粗碗，轻轻一碰，不交一言，只是闷喝。昨天和苗老一起坐飞机，和他说到那次慕田峪经历，我说是秋天吧，他说错了，是五月份。他举出几个证据，终于让我明白那确实是2008年春天的事。但是为什么我就记成了是秋天呢？也许夕阳西下时一声大雪飘扑人面，顿时山河变色，秋风寒飒飒，白杨何萧萧。 接下来请欣赏王琦的《六月花市》。四合院里住着，一年四季最不缺的就是花。春天不用说了，桃花红，杏花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开展绿化祖国活动，院子里又种了好多棵榆叶梅，那花浓郁。春姑娘听说过没见过，我心目中那花就是春姑娘了，比桃花艳，比杏花繁，在雪白梨花映衬下，把院落打扮得花团锦簇，分外妖娆。夏天的花呢，不要说清新的江西腊，芬芳的夜来香，浓紫的西番莲，娇嫩的枝角花，就说草茉莉吧，墙根下枣树旁，只要有块地儿，它就疯长，也没人种它，它就那么朝气蓬勃，理直气壮，占据着院子里的半壁江山。紫的、红的、白的、黄的、粉的、青的、橙的，就差绿的了。夏日的清晨，小凉风一吹，花儿们摇摆着，喧闹着，你要仔细听，真像能听到它们银铃般的笑声呢。《红楼梦》里有一段带花的描写，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人们好兴致，捧过一个大荷叶似的翡翠盘子来，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贾母便捡了一朵大红的，系在鬓上。凤姐一来更热闹了，把一盘子花都横七竖八地插到刘姥姥头上。每每看到这儿，我总会心一笑。为什么呢？我小时候爸爸非常钟爱一盆白茉莉，枝繁叶茂，香气扑鼻。爸爸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盆娇艳的茉莉，我却干了一件出格的事情，看到了《红楼梦》里尘封中柳荫下最谦和老实与世无争的迎春悄悄地穿了一串茉莉花串，我放下书立刻就去了那茉莉花盆前，把一朵朵又香又白的茉莉花摘下，拿了姥姥的针线盒，三下五除二飞快地穿了一个花环。按说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就是爱美的时候，可我却没想到要自己戴，瞅见姥姥正睡午觉，便给姥姥套在了头上。这一下子惊醒了姥姥，她摸了摸脖子上的花环说，啊，难怪这么香，你糟蹋了这些花，看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当然说归说，姥姥也爱美爱花， 他就这么带着，带了一下午。我为什么当时有那种冲动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姥姥对我太好了，每天中午给我做西红柿炒鸡蛋，我还没有从学校走到家，雪白喷香的米饭已经盛在碗里。姥姥给我炒韭菜虾仁，虾肉粉红粉红，韭菜翠绿翠绿。姥姥还时不时拿上爸爸给的票，带我去吉祥剧院看戏，《白蛇传》《红鬃烈马》。六月的花承载着童年，我领着小外孙女儿到小区的花园里溜达，小区的花市也是那么热闹非凡。我们小区的后花园连着一条河，刚搬来时河水灰蒙蒙，如今经过治理，河水清亮亮。河这边红树渐疏黄，紫薇、木槿、飞燕、旧红英；河那边溪上青青草，落红铺净水平池，歌花啼鸟。这边美人蕉开得火一样，与片片蝶衣青、点点猩红小的凤仙花遥相呼应。那边小狼红芍药已抽簪，远处柳下桃溪花褪残红青杏小，眼前一片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千千万万个小区，还有街心花园，都是一年四季花不断，特别在六月初夏，你去看吧，原本娇嫩名贵的月季走出了老北京中等人家的庭院，开到红白相间，深红浅红，嫩粉金黄，那叫一个泼辣，那叫一个畅快。他们一丛丛一片片怒放着，喧嚣着，恣意潇洒，装扮了古老京城的街街巷巷。 好了，两篇小品文，鲍鹏山的《林冲的世界一直在下雪》和王琦的《六月花市》，我们欣赏完了。前一篇中作者描述的感觉，我们也曾经都有过，这种看起来莫名的共鸣，往往是基于某种共同的特殊境遇。后一篇描绘的花，在今天已经不仅开在四合院里，更多的是开在居民小区里和公路两边。地点的不同并不是关键，关键还是花中寄托的感情，如果没有感情，花之美也难以领略。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江上望晚宫山》。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江上望晚宫山。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清雁晚宫山，蝉绝衬人意。独有沧江上，终日但无味。但爱资岭高，何由讨灵意。蓦然遥相许，欲往心莫碎。待吾还丹城，投寄归此地。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了故乡四川，开始了一段游历生活。这一时期，他沿着长江一路南下，先后游访了今天湖北、江西、

95.4 AM 603，你的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